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球打得特，他打得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锐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来看今儿节目的内容啊。东京奥运会期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全新板块，叫奥运进行时，与您分享奥运的最新动态。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关注奥运会中国队首金女排今天下午迎来第一战，以及中国女足开局两场接败啊。那么爱乒才会营聚焦中超联赛，北京国安0-0战平天津金门虎，随后是0-2不敌长春亚泰。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奥运进行时， 奥运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中央舞台正在转播的是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哈，中国选手施廷懋和王涵向金牌发起冲击啊。 这应该不是发起冲击哈，我个人认为这就应该是必拿的一块金牌， 势在必得哈， 势在必得。这个因为中国跳水队大家都叫梦之队是吧？这八块金牌一般情况下给别人留点面子，别人呢也会，裁判上也会这个手上，给别人留情，所以一般让你拿这个6-7块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想拿几块就能拿几块，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跳水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乒乓球队是吧？ 是， 这都是可以包揽金牌的队伍啊，也是最放心的，这王者之队。所以今天这比赛其实可以不关注了，你就等着最后那一跳，然后就说拿金牌了啊，就完了。 那么23号晚上呢，这个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开幕，开幕式上呢是进行了文艺表演，并且举行了升旗、运动员入场还有宣誓等环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以及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是分别致辞。应该说，因为疫情的原因，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这也是奥运史上第一次延期举行奥运会哈。那么在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一段独舞哈，寄托了对所有因为疫情逝去的人的一种哀思哈。 其实这个当天就有很多人对这届开幕式有种种的说法哈。你无论是质疑也好，还是怎样也好，我觉得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质疑。因为开幕式，我们能看到，就是我曾经说过多次吧。当人类能够再次站到奥运赛场，这已经就是，我们和自然在进行着搏斗的一个胜利了。当然既是搏斗，同时我们也要和大自然和平共处，对吧？你不能光说我祸害他啊，所以我觉得能够站到那儿就可以了。我们应该向日本组委会，向日本人民致敬，因为能够把这届奥运会就是这么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上星期说了，特殊的不能再特殊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特殊的情况下，能够举办这样一届特殊的奥运会，我觉得这本身就应该值得赞叹、值得敬佩。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了，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 就少给人家挑毛病吧哈。 对。 那么昨天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呢，中国00后选手杨倩是扛住了压力，以决赛251.8环的成绩夺得冠军，也是拼下了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这个小姑娘最关键的就是，我这话还是未落哈，上星天我已经说过了哈。既然是有293名占到了67%的年轻选手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上礼拜说，你就把这届奥运会当成就是这样的，奥运会就是这样。你既然第一次去，就是没观众，就是安静极了，对吧？那你去闯出一片天下，我说过年轻就是资本，对吧？你就能够年轻就不怕失败，但 我觉得小姑娘还真的是扛住，00后啊， 没错， 对吧？能够那么稳重，这是一方面哈，就是我说过，应该在东京赛场掀起一股中国的青春风暴， 是， 果然让孩子第一下就给搅和起来了哈，更主要的是呢，随之就而来的就是时尚，它突然就是幻化了很多东西，除了原来我们看完比赛以后，就是哎有劲儿啊，振奋呐、啊，激动啊，哎，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金牌。我们对这个成绩对这个结果有了承受度，我上星期也说到这个承受度有了变化，这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孩子00后拿了冠军以后，他的发型 是 他的发卡， 美甲 他的美甲那个发卡是什么胡萝卜型是吧，哎，胡萝卜色是胡萝卜型啊，反正一下孩子们今天在家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家那小外甥女儿突然就是才上4年级啊，上4年级就给你如数家珍的告诉杨倩的发型，杨倩的这个美甲，是当时要怎么样又怎么样又头都湿了。你看我突然觉得他才体育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深入到了孩子们的心中， 是 挺好。 我觉得要正确对待成绩哈，因为这个中国队另一名选手王璐瑶当时是没有进决赛，赛后的时候王璐瑶是发了一个微博，发一张自己的自拍，那意思就是说自己没有发挥好嘛， 向大家表示歉意。 是，然后很多人就在底下吐槽人家说你都没进决赛，你还好意思发自拍。其实我觉得运动员们都很不容易，尤其是能参加奥运会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那大家就没必要去。 所以这个网络暴力。其实为什么我就一般不看这些网络的这些暴力 气人， 对， 大家善良一点啊。那么另外在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中国老将庞伟是以217.6环的成绩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张博文是位列第6名， 不容易了啊，老庞不容易了，这就是。这个杜丽的啊，现在已经就是他老婆已经做了教练了，然后他自己还在那儿拼呢，是吧？ 是，那么举重方面呢，昨天下午女子49公斤级举重决赛在东京举行，中国举重名将侯智慧是不负众望，以抓举94公斤、挺举116公斤、总成绩210公斤成功夺冠，并且这三项成绩都是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啊。那么这也是中国举重队的一个开门红哈。 只要开了门，我觉得后边可能就好办的多了。这个上一届啊，里约他没去成啊，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没去成。这回他憋着股子劲儿啊，非要把它拿下来，挺好， 是 吧？这个而且你看着他不费劲，也没怎么努，但是这个关键是平常的这个训练还是非常非常要劲儿的啊。 是， 我说过啊，这所谓的这个。这一年多的封闭，有人说你看原来4年一届，现在5年，这个节奏变了，很多人就退役了，但是坚持下来的人，对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值得这个称道称赞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还有一个好长处啊，就是我们过去就是我们比赛比较少，我们经常说人说以赛代练，我们经常是以练代赛。那么恰恰这次东京奥运会体现的是以练代赛，就是因为你比赛少，那就看你训练的质量如何了。我们常年是关在屋里闷头训练，哎，这还真管用， 是个检验哈，也是。 对， 那么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应该说算是意料之外的一个金牌哈，在女子重剑个人决赛中，孙一文发挥出色，以11-10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洛佩斯库夺冠，也是夺得了中国击剑队的第一枚金牌，同时也是中国女子重剑在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啊。 对， 女子重剑虽然是一个传统项目，但是在女中个人项目中，中国选手也是一直都没拿到过冠军， 没拿到过冠军。这个击剑好像就是重满是吧？重满拿过，然后当时海滨他们就王海滨他们那个三剑客的时候，拿过连续3届的团体的亚军啊，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突破，后来让重满给突破了啊。这一次，这个小将也不错，孙英文也不错啊。这一他也又火了，他没火，他那教练火了， 是 法国老头火了。法国人很是浪漫，是吧？ 对， 扛着满街跑， 就把国旗披在了这个孙英文的身上。 对，真的好，真的好，真的挺好。这就是体育带给我们的。刚才我说了，还给孩子们带来了这个时尚， 是 吧？有的时候。有的项目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这个项目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到最后一下，你本来 让真让你就是现在这个手机上有那个表情包哈， 嗯， 叫破涕为笑，有那么一个， 嗯， 是吧？你这就是本来你激动的一，哎呀，这个击剑真的不容易。正要哭，嘿，老头上来了， 很幽默， 很幽默，给你逗乐了，你 是？我们再来看今儿上午进行的几项比赛啊，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决赛中，中国选手江冉鑫是以218.0环收获了铜牌，林月美呢是排在了第五位。 嗯，一会儿这个还有一场比赛啊，这个是男子的 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啊，年轻的这个杨浩然 、这个杨浩然是一个大心脏，这个我还在上届奥运会他就参加了， 是 那时候还年轻，这杨浩然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这干嘛呢？什么比赛啊？ 是十米气手枪？ 不是，我就说呀， 啊，气步枪， 他经常是这样，什么比赛？ 嗯， 紧张吗？哎，为什么要紧张？这不是来玩来了吗？ 心态好 啊，他心态特别好，无论胜负他都那样，所以我期待他今天还能以这种心态对待这个大赛吧。 那么这比赛时间是2:30，马上开始了， 马上就开始了， 7分钟啊。那么另外呢，游泳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程昱洁、朱梦惠、艾雅涵还有吴青峰是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34秒76的成绩获得了第七名，打破了亚洲纪录。那么澳大利亚队呢，是以3分29秒69的成绩夺冠，同时他们是打破了世界纪录。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哈，能打破亚洲纪录。 对，就是你能够进入前八，就对于中国女子这个项目来说已经很好了。 纵向比较哈，和自己来比啊。那么女子100米蝶泳半决赛，张雨霏是游出了55秒89的成绩，排名第一，强势进入决赛。那么决赛的时间呢，是在明天上午北京时间的9:25来进行。那么在男子100米蛙泳半决赛里呢，中国选手严子蔚是以58秒72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二，总排名第四，也是杀入了决赛。 看吧，这个游泳不会一块没有，但也不会很多，所以期待他们吧。 看看谁发挥的更好哈， 对， 就是， 看发挥了这事儿。 对，那么体操男子资格赛也结束了，东道主日本队以262.251分排名男团第一。那么早前出场的中国队呢，是以262.061的分排名第二啊。那么应该说排名前八的队伍都是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中国男子和日本吧，这个是有一拼，但是整体实力呢好像略略差了那么一点但是问题不大， 还是得看现场发挥， 看现场发挥吧。 那么乒乓球方面，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乒乓球混双1/4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金牌组合刘诗雯和许昕只用时29分钟就战胜4-0啊，战胜了罗马尼亚的一对组合，顺利的晋级到半决赛。半决赛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啊，我看中央五也是要直播。应该说混双这个金牌应该是势在必得的哈。 对，没有，其实当然昨天是还悬了一悬哈，第一局输给了一对加拿大选手。 也是中国人啊， 也是中国人，一对加拿大的孩子啊，就是那你说那孩子都胖成那样了，你们怎么能输一局呢？这必须严肃批评啊， 紧张有点 啊，对对对， 那么刘良说了，这次是保三拼四夺五哈 啊，保三什么？就是金牌数是吧？ 对，金牌数保三 啊，那太保守了，就应该是必须拿下五枚啊，全就包揽，必须包揽。 加油吧，国平。那么羽毛球方面呢，是小组赛继续，王一律、黄东萍是拿到了小组赛的2连胜，面对中国香港组合呢，他们是以2-0啊战胜了对手。前面还是这个没有那么大压力哈，前面的比赛。 对对对，但是昨天他们和这个王一律，他们和德国那队选手还真的压力是挺大的，甚至于解说员呢，可能事先根据他们的这个资料的分析，就觉得他们俩打起来会很困难，所以呢，就给的这个，就是提前量啊，给自己留了点富裕，打了点埋伏，就是说不容易，这场比赛可能会相当的吃力，相当的困难，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其实最后你发现有惊无险的拿到了这场胜利， 很不错哈。 那 么网球方面，中国球员王强是用时1小时33分钟，以6-4和6-32-0击败了巴拉圭球员罗伊格，取得了开门红。同时又有个冷门，两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奥运会女单赛会头号种子巴蒂，是在首秀中爆冷，以4-6、3-6连输了2盘，不敌西班牙选手托莫是一战出局。 那么刚才也看见大阪直美是吧，和郑在在也进行了比赛啊，郑在那这个是郑在的这个能力和人家大阪直美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是吧？ 没错。那么女子曲棍球小组赛呢，中国女曲是以4-3战胜了日本队，也是取得了开门红。 那么接下来呢，说说咱们特别期待的中国女排的比赛哈，马上就要开始了 啊。几点？下午三点多， 3:25啊，北京时间。 对对，和土耳其，是吧？ 是。那么说一下这个，也算是死亡之组 B 组啊，咱们是在。那么小组赛的比赛时间，今天下午3:25是对土耳其女排，27号上午10:05是跟美国女排比赛，29号下午3:25迎战俄罗斯队，31号晚上8:45对阵意大利女排，8月2号下午3:25最后是跟阿根廷队进行比赛。那么这五个对手呢，应该说是比里约奥运会小组的对手要更强。 其实里约奥运会都是也不弱哈。这一组呢，其实因为有美国队、有俄罗斯队啊，还有土耳其队，是吧？ 是。 但是呢，这个我相信吧，战胜土耳其这组就是阿根廷稍微弱一点，是吧？但是你小组前四你都可以进入前八名嘛， 是， 对吧？所以我们怎么也能拿小组，就别像上一届里约的时候，你最后是凭小组第四进入的前八，然后你跟小组第一碰。好在东道主哆嗦了，是吧？你最后战胜了这个东道主巴西队，所以你进入了前四，前四又赢了荷兰队，在荷兰队我们在小组赛还输给人家荷兰队，是吧？所以我觉得中国女排这一次呢，他们应该说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了，因为他也没有选择更多的这个年轻的选手，是吧？实际上他这一次呢，基本上是保持了里约的阵容，然后换下了一位选手。就是自由人林丽没去， 是 然后换上了这个刘艳涵，就多了一个主攻啊，下了一个自由人，所以这支队伍呢，就是他的实战经验应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了，这支队伍呢，就是这一波人起码拿过两次世界冠军了，对吧？拿了一拿了一次世界杯，拿了一次里约奥运会，哦，前面还拿过一次世界杯，两个世界杯，一个奥运会冠军，所以真的。是经得起摔打的队伍。 我们再来说点不让人那么开心的项目哈。 怎么？ 女足方面， 女足 那么7月21号下午呢，2020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是展开对决，中国女足在工程体育场迎战巴西女足，这也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就是在本届赛事的第一次亮相。最终呢，中国女足是以0-5大比分不敌巴西，无缘开门红。那么昨天下午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呢，王霜是独中4元，但是最后还是跟人家打成了4-4。 昨天这个第一场比赛也看了，就有点被虐的感觉。昨天这场比赛呢，实话说啊，说实话，看到上半场3-1，我觉得这球呢就行了吧，就行了吧。然后我也就下半场就没看，我就觉得行，反正这场比赛也没什么可说的。结果一会儿人家告诉我啊，4-4，你和赞比亚你都弄平了，是吧？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是。不是，就是现在有人说吐槽成功了吧？就当初我说啊，非要把这个什么有经验的队员不带，你把这个是生瓜蛋子都带去了。 是， 但其实呢，我们就算是那两名没有来的这个有经验的队员，但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赛的经验，是吧？而且碰到这种奥运会的这种比赛，我们的整体实力你能看出来，就是赞比亚这个女足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样的位置？但是。让荷兰那天打的是一个10-3，让荷兰打10-3，那么让荷兰打成那样，但是他们碰到你的时候，他依然有攻击力。这个女足的偶然性要比男足大得多，因为女运动员她的这个柔韧度啊，她的爆发力啊，和男子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呢，她你看上去这球没什么可能了，你不定她怎么就失误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这是正常的一种状态。那么当然最后一场对荷兰，如果你战胜了，不可能战胜荷兰队，是吧？ 是出现这个希望很渺茫了。 没有，他是小组第二，还有个什么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但是如果你跟赞比亚你都打平了，你不太可能去拿那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了。 是，没错。那么最后一场比赛跟荷兰队是北京时间7月27号晚上7:30。 7月27号，那就是星期二。 对， 星期二晚上7:30。 就是只有取胜才可能有这个出现的机会啊。 对对对。 好，下面再来给您前瞻一下今天要进行几场比赛吧。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射击哈，那还有2:50举重男子61公斤级是李发斌， 是决赛吧？ 对，决赛 啊， 出战。那么还有下午的3:25，刚才说到了女排中国对阵土耳其，还有晚上的6:50是举重男子67公斤级决赛啊。还有晚上的8:45是跆拳道男子68公斤级的金牌赛，说的都是北京时间哈，咱们可以关注一下。 爱拼才会赢。 好，下面我们跟梁老聊聊那个男足方面的消息啊。中超第六轮京津德比是本周在苏州进行啊，经过九十分钟的激战，北京国安同天津津门虎是战成了0-0。 跟天津零比零，但关键是这个0-2输的这场比赛， 对，输给了亚太， 长春亚太。 嗯， 这个比赛呢，确确实实打的，0-0那场比赛，咱就闷平就闷平吧， 是 吧？跟天津， 嗯， 但是0-2输的这场比赛，我那天在电视台说过哈， 嗯， 这个真的长春亚太是国安的苦主，那天还老说苦主，然后那天他们还专门做了一个片子，是如何的苦，哎呀妈呀，这你看完那场比赛，苦上加苦。那么确确实实我们现在是人员不整，是吧？ 是 拿不出一套有攻击力的这个阵容来， 嗯， 但是更为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这个队伍当中有那样的队员，我过去老说那个滋溜滋溜的那个队员， 嗯， 你现在既然你摆开阵势打，人家都摆开阵势给你防守，对吧？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去突破人家，现在我们恰恰就是缺的这个能够突破的人，没有突破就是没有速度型的。啊，没有那种能够护球、能够带球、能够过人啊、能够下底、能够传中，没有这样的人啊。当然，这种人那是梅西是吧？啊，那是 C 罗啊，对，就是你就没有那种全才啊、或者说就是不用全才，你就是一个能突破啊。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速度型的选手，你说这张玉宁慢，王子铭比张玉宁快一点，但是他也不是那种突破型的，因为他身材比较高大， 是， 所以我们没有速度型的这个球员。来了一个何振宇，何振宇，哎呀，说是在哪留洋过，何振宇呢也慢啊，这何振宇真的是慢， 是， 慢的要命。然后高天翼呢有这个感觉很好，灵性，但也是慢啊，就是我们缺那个夸一下的那个，包括巴坎布呢，就是那个绝对速度他还是慢的，他有一些足球速度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当球来到他脚下的时候，他出脚快，传球快啊，然后射门快，这一方面快，但是绝对速度说我趟起来咱俩干招呼我开你，他没有这个能力， 不灵还是 嗯 嗯，但是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哈，本来人手就不够，结果跟亚太比赛之前，国安是官方宣布奥古斯托离队了。 对， 嗯， 感谢奥古吧， 是 这个 非常舍不得。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走了就走了， 嗯， 啊，那我们的日子还得过，不能说因为走了一个人，这个运动队来来去去职业队，这都很正常啊。我反正没有那种特别的，哟，不行了， 嗯， 就走吧。 感谢的 啊，就感谢，感谢是归感谢， 嗯， 但我们的日子还得过，所以俱乐部得赶紧想辙。好在缓一闸。今天这个比赛取消了啊，今天晚上因为那边江浙一带的台风， 是， 这个比赛挪到最后，也就是8月15号了， 嗯， 就是本来是12号结束，15号再补赛一下， 嗯， 缓一闸，让我们这队员们都冷静冷静。 嗯，那么下周三28号下午4:30，国安是又碰上了上海上港， 嗯 啊，再往后第10轮，下周六31号晚上6:30是对大连人。 哎呀，关键对上港这一场，不好打， 不好打，哈哈， 嗯。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这一周周末赛场的所有内容。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感谢梁老的精彩点评。下周日下午2:12，我们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